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，驾乘中的随行体验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，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，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。收听全新声音，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。FM 九八六，精彩随行期待。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 FM 九十八点六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阳光照耀每个人，让回家的路有了方向。习惯的声音时常在鼓励我们坚强，无论走到任何地方，有梦就歌唱。我们的 FM 九八六，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毅。这评书迷的好伴侣，他是评书机呀、啊！感谢书迷们十几年的支持，这回呀、啊，我们一种新产品上市，那就是经典评书大戏，那是由响当当十二位评书大家经典作品绘制而成，什么袁国成、单田芳、田连元、刘兰芳，55部作品，5000多集呀、啊，绝对有收藏价值。多少钱一部啊？说出来叫你吃一惊，1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共计55部。另外我告诉您啊，买我们一套经典评书大戏，赠送您一台评书机，记住了啊，每部10元，绝无谎言。这个咨询电话是010-5166-0141，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是010-5166-0142。 其实雍正登基以来，他没有在京师子民面前露过面，人们跑这么远一味瞧王师凯旋的风光，心里倒是更想瞧瞧皇帝老子长什么样。苏顺清见进城道边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，卖小吃的，汤饼烧麦、凉粉酥糖、炒面烧鸡、卤肉小摊子上高一声低一声唱歌似的，叫卖声嘈杂不堪呐、啊。便沿驿道继续向前，足足走了有10里之遥，方见人流渐渐稀少，便在一株大柳树下设了香案，端坐静等。他只求远远再见刘墨林一眼，便余愿已足了。卯正时排，听得丰台大营3声炮响，一队队兵士举着矛戈顺序出营，沿驿道布防，每隔20丈一道彩防，中间3步1岗5步1哨，彩防两边各站1名军官，按键挺立分段指挥，全部军士都是一色簇新的号衣，煞是威武森严。苏顺清默然坐着，耐心等待。过了一会儿，便见几个军士由西南官道打马飞奔入城，料是年羹尧军派人入城联络。不一时，便听城中攻陈台鸣炮3声，钟鼓楼齐撞响了，各个寺院大钟立刻相互遥遥相和。几乎同时，陆河驿那边画角齐鸣，军乐高奏，前头500名校尉佩刀甩步而出，把这黄土道踩得一阵一颤。接着是180匹箭骡拖着10架红衣大炮炮车隆隆而过，也真亏了那些御手，连骡蹄子都齐刷刷踩着鼓点子，黄尘都扬起老高啊。道旁的人们已经看争了， 苏顺清好奇的看时，一丈一株，前头是80面龙旗，由80名彪形大汉擎着过去，紧接着是54层九龙躯盖，一色米黄色，只最后两个一翠一紫，为翠华紫盖相成。华盖后边两长队军士都走得很从容，8面门旗导引，2面金鼓旗，2面翠华旗，4面削金小旗，出井入壁旗各一随后。120名军士举着金钺、倭瓜、栗瓜、乐府、大刀、红灯、黄灯开过。苏顺清巴巴的望眼欲穿，眼见5花8门的仪仗徐徐开过，足有一刻，还不见年羹尧的影子。正发急间，便见64名军士护着倒车过来，倒车造得异常宽大，车上四角站着4名护道将军，都是2品服色，昂首抻目暗箭，活似中岳庙里的4大金刚。车上抱旗旗杆足有2丈余高，赤红流苏，明黄镶边，宝蓝底色的道旗足有丈2长短，上写着斗大的黄字：“亲命征西大将军年。”在灿烂的阳光下熠熠生辉。倒车后才是年羹尧的中军仪仗，却是10名穿着黄马褂的御前侍卫骑马先行，后边几10名中军护卫抬着天子上方剑，擎着明黄节钺，簇拥着威风凛凛的大将军年羹尧，却并没有别人陪着。苏顺清虽是个女子，也知道允唐随军是皇帝惩处这个九爷，自不能随在年羹尧身后，但宝贝勒和刘墨林是宣召亲使，专门迎接年大将军回京的，志不济也要和年羹尧并辔而行，怎么连个影也不见呢？一时想着，也许弘历不想喧宾夺主，留在西宁徐徐随后回来也是有的，一时又想，莫不成刘墨林病了？胡思乱想着，已是吃了。后边长长一队队兵士，旗甲鲜明的仪仗也都没有留心看，只张着眼寻找刘墨林，却哪里得见呢？一直到3000人马过完，他才发觉树荫早已错过，自己已经坐在热烘烘的太阳地里了。思量许久，苏顺清轻叹一声起来，对教父说：“ 回城去，西门进不去，从宣武门绕道回去吧。” 一坐进轿，他便浑身瘫软，昏昏沉沉，昏迷了过去。坐骑上的年羹尧当然理会不到苏顺清这点子小小的心思，这番班师回朝大典，4月初从青海出发，入关后一路都是黄土垫道，香烛鲜花迎接，沿途甘陕玉直4省，从入境到出境都是总督巡抚亲迎亲送，行跪拜礼，吃仿膳餐，礼敬如对神明啊。各地州府道司馈赠的仪城，堆山积海，营亭积屋啊，总计在100万两以上，根本就无法携带，也不便带回来北京，都暂存各地藩库，回城时再带。此刻千乘万计簇拥着他，坐下子流，手中黄浆，论千论万的百姓鲜花礼酒，望尘舞拜，走到哪里人们都像倒伏的麦田一样五体投地，不敢仰视。这风光，这排场，这荣耀，自古以来人臣有谁享受过？ 扫一眼前头，龙旗蔽日，环顾左右，金戈辉煌，全都为自己是功勋盖世的大将军得胜回朝来了。他铁青着脸，尽力抑制着内心的激动和沉醉，江崖海水四团龙袍，外套着金灿灿的黄马褂，明黄丝皮，竖着黑纱战袍，和顶子上的三眼孔雀花翎在微微的熏风中飘动，目光炯炯凝视着越来越近的京城。灰暗高大的西直门前，300余名礼部司官远远望见道旗，从尚书侍郎黑压压跪了一遍，齐声高呼：年功爵爷，亮功大将军，万福安康。年羹尧正眼也没瞧众人一眼，略一合手便纵马入城。此刻城里烟花齐放，香雾缭绕，爆竹起火，冲天炮如同开锅吸粥家响个不分歌。一座接一座的扎花彩房间，人流如潮，万头窜涌，万目睽睽，如狂如醉，瞻仰大将军的风采。九门提督和顺天府衙门的兵丁手拉手结成人墙，为年羹尧的3000仪仗开道，个个累得臭汗淋漓。各家门口的香案都被挤得稀烂，哪里还能执行礼部传谕，恭吉府礼，虔诚侍敬？做好做歹，总算在沉默石牌赶到了午门。这里官房的没有一个百姓，连同入京引荐述职的官员，由简亲王、恭亲王两个皇叔带着，连亲王领衔，足有上千的官员。一见道旗中营到达，允祀一声：“百官跪见。”亲王以下，呼的全部跪了下来，接着敬鞭三声，年羹尧才从惊怔中清醒过来，忙下马来，便见午门正门压压而开，36名太监抬着端坐在明皇亮轿上的雍正皇帝迎了出来，立时丹陛之乐大作。左掖门下360名唱音阁供奉，在黄钟边磬的撞击乐中，嘴唇一张一吸，念念有词的唱道：庆义昭端，矮祥云，河山清晏，灵旗招地送归安，贺元荣衣凉汗，敬献寸承担，在于葛和佩鸾，功成万里乐明还，遐迩共腾欢。雍正含笑，徐步下了城隅，静静听完歌乐，便向年羹尧走去，亲手解掉了年羹尧身上的战袍。年羹尧这才形式上去了甲胄，伏地行三跪九叩大礼，松呼：愿吾皇万岁，万万岁。雍正含笑受礼，亲自扶年羹尧起身：大将军鞍马劳顿，着实辛苦你了。一手斜了年羹尧，另一手摆了摆，示意百官起身，二人径自从午门正门而入。允祀忙高叫：礼成，百官由左掖门入大内领宴。众人起身来，立时便是一片嗡嗡嘤嘤、啧啧称羡之声啊！谁也没有注意到，在写着“百官到此下轿，武官到此下马”的大石碑前，站着允祥和刚刚到京的乌思道。允祥只笑着观礼，乌思道架着双拐站在一旁， 叹息了一声，粗财，亮公没几日子好活的了。吴思道是昨天夜里才到达北京的，自从在南京会见李卫，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处境，钦定的忠隐于世，老实听从雍正安排是唯一的自权之道，想摆脱朝廷羁绊，放舟江湖，笑傲风月是办不到的。安置了家眷后，急急赶往北京，先去十三贝勒府拜会允祥，允祥却在丰台，直到深夜才见了面，两个人谈到天蒙蒙亮才朦胧了一会儿，因知年羹尧今日入城，便和允祥同乘一乘大轿前来观礼。当下允祥听乌思道为年羹尧下此断语，不禁吃了一惊，疑惑的凝视了乌思道一眼，瘸子又要危言耸听了，年羹尧这一功其实打稳了皇上的江山，如今圣眷还在我之上，你知道吗？十三爷，你只说对了一半。乌思道若有所思的看着百官由左掖门鱼贯而入，打稳了皇上的江山一点不假，年羹尧如果兵败，八爷就召集八个铁帽子王逼皇上逊位，仗打得温吞水，后方财政不支，八爷不但搬不倒还要造乱，他是战胜将军，皇上就是英武圣主嘛，堵住了所有人的嘴。但说年羹尧圣眷在你之上，十三爷就大错特错了，圣上是用你安内，用他攘外，外患即去，他一点不知收敛，怎么会有好下场呢？允祥听着这话心里一阵阵发寒，许久才说，等他面圣下来，我们和他聊聊。乌思道猛地转脸望着允祥，目中灼然生光，断然说道，十三爷，要聊你们聊，我是绝不见年羹尧的，我是奉旨来京的，万岁或者秘密召见一下，或者由您奉旨传话都可，余外的人我是一个也不想见。二人还待往下说时，八王府太监何柱儿从右掖门出来，径自走到允祥面前， 王爷，我们主子以为十三爷在太和门候着，谁知哪里也寻不见，万岁爷也问怡亲王怎么没来，请爷赶紧进去吧。 说罢看了一眼乌思道却没言语。允祥阴笑，哈哈，哎呀，方才我有些头昏，没有随班奉事，这会子略好些了，你且去吧，告诉你八爷我这就来。只待何柱儿去了，允祥方说，吴先生，看来你是不进去的了，就住我府吧，万岁早说过想你，必定是要见的，我这进去一说，主子必定欢喜的。 这就是十三爷抬爱我了，你等宴散无人时再奏皇上，只说我已到京，在府里静候旨意。 说罢乌思道便坐了允祥的大轿打道而去。为年羹尧庆功的宴宴设的御花园，紫禁宫院内不许栽树，这样热天毒日头，一千多人的大宴设哪个殿也盛不下。允祥进来的时候， 御厨房的太监们举着大条盘来来往往，正在上菜呢，个个热得满头大汗。允祥扫眼见雍正的首席设在拜月台的凉亭下，雍正坐在首席，挨身便是兴奋的满面红光的年羹尧，旁边是几个老亲王陪坐，便忙赶过去给雍正磕头，起身又打了个签笑道：“给几位叔爷请安了。”又转位年羹尧：“大将军，今日不易，这次回京也走得劳苦，今儿主子专为你庆功，你可要多用几杯了。”年羹尧忙躬身笑道：“年某何功之有啊，这都是主子调教有方，前方将士养体圣德，那些丑类冥顽不化之徒怎么抵挡我堂堂王师啊。十三爷过奖了，改日我一定登门给十三爷请安。”雍正见年羹尧没有离席给允祥行礼，又抢在自己前面说话，便皱了一下眉头，随即嬉笑道：“听命十三郎是朕的柱国之臣呐，真正在后方调度的是老十三，朕不过托列祖列宗的鸿福坐享其成而已。来来来，老十三，你也这一席坐。”允祥忙躬身陪笑：“这是主子厚爱，本不敢辞的，但主子也晓得臣弟有个犬马之机，同席同餐怕过了病气，就是别的席臣弟也不相宜。今儿八哥是司仪，臣弟执壶司酒，挨桌霸盏，略尽心意，不知万岁可能恩允呢？”雍正含笑听了：“啊，那随你，只不可劳累了，乏食想歇就歇着。”月台边站着的允祀见雍正合手示意，便大声叫道：“开宴奏乐！”于是鼓乐齐鸣，觥筹交错。允祥先举一杯为雍正纳福，又为年羹尧敬了酒，依次按爵位给陪坐的几个老亲王上奏，这才又转到别的宴桌上。雍正只略举杯呷了一口，含笑说道：“朕素不善饮，天老几位皇叔多劝几杯，今儿是亮宫的好日子嘛。”众人忙都躬身答应，轮流为年羹尧罢盏。几管繁弦中，年羹尧左一杯右一杯的尽是敬酒，饶是亮红早已熏然欲醉了，仍是来者不拒，面上不倒，酒涌心头，耐不住便要说话：“ 我自幼读书破万卷，原想以文治为圣朝尽力，所以秀才举人而进士，传炉保和殿还不足20岁，后来皇上收在门下，入汉军正黄旗，不料改了武职，竟成杀人不眨眼的将军，与皇上恩结义连数十年呢，无不听之言，无不从之计，荆棘丛中艰难解决，其中苦楚皇上尽知啊。” 他突然打了个顿，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接口又说：“ 所以我常向岳钟琪讲，生我者父母，知我者皇上，西线军事大胜依赖皇上，鸿福如天，二靠三军将士浴血用命，这就成全我年某为一代儒家。弥月之内歼敌10万，圣祖在位时也不曾有过，

万丈狼奔冲天阙，冲天阙受命驰骋三军奉节，将军寒甲冷如铁，耿耿此心朝日月，朝日月锋芒指出残弩破灭。一边吟唱，手中的剑越舞越快，如飘风积雪银球的在眼前团团的滚动啊。良久，年羹尧方收拾战地，却是神定气闲，似乎酒意也没了。几百名文武官员目不转睛，看得五神皆迷，连喝彩都给忘了。雍正高兴的脸上放光，好好啊，堪称文武双绝。因起身来掏出怀表看了看，哈哈哈哈，宴无不散，不知不觉已未时了，朕稍事歇息，还要办事见人，今儿你也劳乏了，就住在朕雍和宫旧邸，明儿陪朕到丰台，朕要亲自劳军。年羹尧谦逊的一躬陪笑道，哎，这实在是主子的关爱，奴才如何当得起呀，奴才是个带兵的，理应还回丰台营中，明儿就在丰台营驾，似乎更妥当些。雍正瞟了允祥一眼，哈哈，那好吧，依你，不过明儿你还是递牌子进来，和朕一道去，这样风光些。年羹尧还要训诫，但雍正口吻并无商量余地。眼见允祥率王公马齐张廷玉带着官员纷纷离席，王公们站成了一排，官员们马蹄袖打得一片山响，跪下已成送客格局，便不再说什么了，只低头轻声称是。雍正拉起年羹尧的手，朕还送你出去。允嗣看着这一幕，脸上毫无表情，将手一摆，顿时丹陛之乐大起，钟鼓撞击声中，王公一一手，百官三叩头，纵他二人出了御花园。年羹尧被雍正软绵绵冷冰冰的五指捏着手，觉得很不舒服，试着抽了一下却没有挣脱，待出辕门，雍正撒开手时，他已经通身都是燥汗。当晚连亲王允嗣在朝阳门外八贝勒府为允堂接风，陪坐的有侍卫鄂伦岱和礼部侍卫鄂尔松鄂。这个地方是允堂在京时来的最多的地方，自康熙42年原尚书房大臣索额图密谋逼宫，拥立太子的阴谋败露，他三天五天必定要来拜会一下，院里园中一草一木都踏熟了，但今天到这里却无端生出一种陌生之感，他自己也说不清是为什么。八九十倍了，当日号称王中三杰，领袖百官纵横六部，外加一个14阿哥允提，将10万雄兵在外，互为犄角，真算得上是一呼一吸，朝野震动。没想到竟败在雍正这个半差阿哥手里，12年间手足凋零，被拆得7零8落。也许因为乍从荒寒的沙漠瀚海返回这繁华世界锦绣富贵之地，他有一种恍若隔世之感，或者因这番西域之行始终没敢挑明了和年羹尧深谈，虚与委蛇，徒劳而无功，不免怅惘。总之无论如何，允堂鼓不起兴头来。 允嗣见他呆呆的，只是出神，殷勤劝酒：“你这是怎么了？好不容易回来，怎么就像霜打了似的？是历练的深沉了，还是有心事啊？”“哎，我是有心事啊，金波玉液难下咽呐。”允堂沉重的将法鞭向身后一甩，粗重的叹息了一声：“我想师弟有他在这块儿，宣臂攘眉，划拳行令，该有多好啊！如今却在张家口喝风吃黄沙，阿灵阿肝胆照人，忠直诚信，魁旭多才多艺，谋士精的，都是我们满人里头的人尖子，也都身染沉疴，一命归全，留下我们几个孤魂吃这杯枯酒，哎，怎么畅快得起呢？”他看了看鄂伦泰，又垂下了睫毛，端起杯来看了看，又放下。鄂伦泰心里更不是滋味，他知道允堂心里对自己有所责备。在康熙宴驾那个紧急关头，鄂伦泰奉允提之命倒戈，助了允祥一臂之力，诛戮了丰台提督程文运，原备的是北京城允嗣和雍正打成平手，好让大将军回京收渔翁之利，想不到弄成眼下这个收拾不起的局面。鄂伦泰想着，自失的一笑：“我晓得九爷心里恨我，千不怨万不怨，只怨我自己个儿混虫，辜负了爷们的心，误了爷们的事儿啊。”允嗣看看允堂，又看看鄂伦泰，扑哧一笑：“秦师其路，高才捷足先登啊。这是当时的情势嘛。老十四回京后，我们促膝谈了一夜，什么话都谈透了，不然鄂伦泰也不会登我这个门。如今继位自权，我们也不能窝里泡，打起精神来，把昔日恩怨抛向东流水。”他亲自清了四杯酒，一一送到众人面前：“来来来，满饮了。”阿尔松阿一直斜靠在椅子上嗑瓜子，微笑着端杯一多：“我看话不说透，九爷是打不起精神来的。告诉九爷吧，事事如棋，局局翻新，后头的事谁料得定呢？皇上一个孤家寡人，真正的毒夫，支撑不了多久。”鄂伦泰惊异的转脸看了看鄂尔松阿，闷声的叹道：“ 哎，我们不占中央位置，无论如何扳不回局面。这次搜宫，老龙亲自布置，先占紫禁城畅春园，再夺丰台大营，然后发文天下，皇上蒙难在外，拥立三爷摄政。你们听听，盘算的天衣无缝吧，一个马骑出来就顶住了九门提督的兵，怡亲王不费吹灰之力就彻底搅黄了这事儿。年羹尧这又带兵进京，轰动了满天下，你瞧他那派势啊，就差着没有加九锡进王爵了。文有张廷玉方苞，武有年羹尧一杆子帮凶，还说什么毒夫啊？八爷，不是我鄂伦泰撂松炮下软带，至今刘铁城还防贼似的盯着我，疑心是我放了隆科多的兵进园子，这谋逆二字好轻易担待的吗？阿松，你也是侍卫， 侍卫顶多大用场你清楚，女人生孩子逼疼，感情男人不知道吗？额尔松阿是鄂伦带的本族堂兄，论亲还在五服之内。他穿着亮蓝套扣坎肩儿，绛红实地纱袍袖，翻着雪白的里子，听着鄂伦带发泄牢骚，不禁呲牙一笑：“ 你这会子想和八爷撕略清白是不是？啊， 迟了些吧。”额尔松阿相貌堂堂，气宇轩昂，泛着黑红的国字脸上，五官也还周正，只一口大白牙破相，尽自矜持着，笑起来仍似满口是牙，但只一闪便又抿住了，只盯着鄂伦带不言语。允四盯了额尔松阿一眼，冷冰冰地说：“ 你这话说得拗，鄂伦带不是卖友卖主之人，要和我思虑犯生分，今天晚上就不来了，来也不说这个话了。但也确实怪我，肩头有些事没有跟鄂伦带说清楚，为怕老鄂的性子不防头走了风，或者知道的多了反而瞻前顾后，弄得鄂伦带有些狼狈。这里我给鄂老弟赔个情，撂开手好吗？”说罢竟就座中起身向鄂伦带一一倒地。鄂伦带惊的忙双手扶住：“ 八爷，奴才怎么敢当啊，只是阴差阳错走到这地步上，奴才心里啊憋的都要炸了，好歹什么章程八爷您拿定了就是死，奴才情愿当个明白鬼，不是吗？” 他说的动情，禁不住泪水夺眶而出，嗓音也有些哽咽嘶哑。允四扶着鄂伦带的背，脸上也带着凄容，口里却笑：“ 今日是给你九爷接风嘛，啊，咱们边吃酒边谈，来来来，都坐好。” 允四这会儿觉得心绪安定了些，笑着呷了一口酒：“ 哎呀，接风不接风无所谓，但我的心绪真是坏透了。自到西宁，我原想凭怎么不济到底是个龙子凤孙，别的不说，参赞些军务总是该当的吧，偏偏姓年的把我当客卿，泥菩萨般供起，我没有奉旨管事，只是个军前效力的名分，一件事也插手不得，一句多余的话也不敢轻易吐口。后来宝贝了他们去了，我更连个边儿也傍不上了。我一肚皮的雄心，要凭银子凭心地套住这个姓年的，想不到都撒了西北风地里了。你留京师老实发落张家口十四弟去看祖坟，雍正这一手算得上辣，原以为他只是个半差阿哥，必定是个琐碎皇帝，不懂政治，哎，我竟瞎了眼了。 他把头深深埋在两臂间，咬着牙，两眼盯着闪动跳跃的烛台，瞳仁闪烁着，不知是火光还是泪光。允四笃定的靠着椅背上，嘴角闪过一丝冷笑：“ 这一条足证皇帝胆寒心虚，他以为拆开我们兄弟就散了八爷党，其实足证他不懂政治。” 允四缓缓地站起身来，漫步散踱着， 一边想一边说：“八爷党在哪里呀？在天下臣民的心里。朝野如今都在流传，先帝遗诏写的是传位十四子，是雍正改成了传位于四子。这是说他不忠，他发落一母同胞的十四弟去守灵，气死皇太后。也有说太后是触柱自杀的，这是他不孝。隆科多依附的其实是新三阿哥，我把他推出去和皇帝打擂台，成则收利，败则毁他的名，他就是个不仁不义的皇帝，所以我看上去地位岌岌可危，其实稳如泰山。凭他那两下子奈何不了我允嗣，何况如今又加上一个年羹尧党呢。这番话款款而言，语气却凶刁阴狠。允堂与他自幼相交，即便在一处商议一些极机密的事，允嗣也都是温文尔雅，以道为本，满口子曰诗云。今日图穷匕首见，杀气腾腾，居然毫无誓词，要陷雍正为不忠不义、不仁不孝的地步。看着允嗣带着狞笑的面孔，允堂浑身一震，吃惊地问道：“年羹尧？年羹尧怎么了？”允嗣背着手，满脸阴笑，却不言语，指向鄂尔松哥，努了努嘴。此刻连鄂伦带也怔了，手按酒杯，盯视着鄂尔松哥。鄂尔松哥黑然冷笑，突兀地说道：“年羹尧头上有反骨，银子加上刀，他已经把十万大军变成私人势力。西宁大捷前半千不够，如今已经倒过来要挟朝廷了。”“何以见得呢？”“哼哼，雍正以诸侯之力待他，他也以诸侯自居。九爷你想想，年羹尧所作所为，他吃饭叫进膳，他选官叫年选，节制十一省军马，要升谁的官，要罢谁的职，朝廷从来没有驳回过。为什么？一来他还有用处，二来也着实怕着他。宋师曾是个什么人呢？他在保定府借修文庙，贪污银子3000两，被李维军出奏，原是要下大狱，至少要剥官夺职的人。年羹尧反奏李维军，挟嫌报复，结果李维军降两级，宋某人却升两级为江西道，听说又要调升直隶布政使了。范时杰有什么罪呀？不就是和年羹尧顶了几句嘴吗？外放巡抚票逆都出了，又收回来，这次过河南，田文静办案，和聂司、藩司衙门闹翻了，年羹尧又插手政务，命田文静释放聂司衙门的人。你瞧着吧，河南还有热闹的。允嗣一边听一边踱步，至此摆摆手插话道：“说年羹尧脑后有反骨，我不敢断言，但年羹尧执党营私，骄横跋扈，僭越犯善，是真真切切的。阿松方才讲的我知道，都是雍正不情愿的事，抚救了年羹尧，其实已经君臣相疑到了极点。 你信里说的那个汪景琦年羹尧还养着，养着做什么呢？无非是背着应急。他上的密折说你在军中很安分，皇上委婉批示，允祥烈性，断难改悔。他又说十爷十四爷理当回京奉差，却只回答知道了仨字。明是不置可否，其实就是驳了。皇上派去侍卫，他用来摆队。他这次进京的情形更是荒谬之理，见了王公大臣都不下坐骑，在皇帝面前齐坐受礼。年羹尧不是昏聩了，就是别有用心。允堂和鄂伦岱都用心听着，许久允堂才说，年羹尧这些事我是目睹了的，但他实在是我们的宿敌，为什么要保我和老十老十四？我想个明白，皇上又何必这样待他呢？猪要养肥了再杀吗？康熙56年年羹尧亲口对我讲过，八爷比我主子厚道，我要像待主子那样忠于八爷。口说无凭的事他能赖账，但十四弟为大将军王，他做陕西提督，书信来往白纸黑字，赖起来就未必那么变的。雍正靠年羹尧的军功粉饰太平，稳定人心，收拾我八爷党，推行他的新政。三阿哥红石靠我和隆科多的势力去夺嫡，我呢且做壁上观，到他收拾不了局面之时，请出八旗旗主再造局面。这就是当今局势的底蕴。鄂伦岱呵呵一笑，八爷这话真让人醒神啊。我说呢，皇上几次发作，您拳头攥得出汗，脸气的紫茄子似的，只是不敢动您一根汗毛。既然这样，不如挑明了和姓年的摊牌，拉他进我这圈子，两股合一股，打他个冷不防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由我公司独家生产的文化时尚产品评书机呢是隆重上市。这个评书机是体积小容量大，单田芳、袁国成、田连元、刘兰芳大师的经典作品，拿着评书机是走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几万集的评书是尽在其中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。另外还有一款车载评书机，这个车载评书机安到车上是开到哪儿听到哪儿，其乐无穷啊。咨询电话010-5166-0141，010-5166-0141，还有一部热线010-5166-0142。 天若不语，地上不散。思念西湖边，杨柳飞，雪对烟。茫茫人海，心不安。修炼一千年，一万年也无缘。心若不安，痛能看见。泪眼莫视线，化火焰烧红天。剑不断，理还乱千缘。